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7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八，北京多云有雾，18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出席军队领导干部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而奋斗。 习近平应约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 一些国家和政党领导人致电或致函，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信感谢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 19大新闻中心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深入解读19大报告。 国家发改委、住建部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商品房销售价格行为联合检查。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出席在京召开的军队领导干部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也进入了新时代，人民军队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认真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央广记者陈鑫报道。 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的5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5年，也是我军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5年。 中央军委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把握国际国内大势，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扭住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提出一系列重大方针原则，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特别是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带领全军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坚实步伐，开创了强军事业新局面。 习近平总结了上一届中央军委的主要工作，他说，5年来中央军委直面问题，勇于变革，攻坚克难，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创新军事战略指导，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加强军事斗争准备，狠抓练兵备战实战化，扎实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提高依法治军水平，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恢复了一些带根本性的东西，破解了一些深层次矛盾，取得了一些开创性成果，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了一个大台阶。习近平指出， 刚刚闭幕的党的19大开的是很成功的，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所以在新的起点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习近平说，党的19大着眼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对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做出战略安排，强调要确保到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战略能力有大的提升，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全军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 习近平强调， 全军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部署要求，迅速兴起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的热潮，努力走在前列。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关键要实，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学用一致，坚持领导带头，在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上下功夫，务求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习近平强调，要在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上取得实效，系统学习党的19大报告和党章等重要文件，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突出学习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引导官兵强化4个意识，增强4个自信，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要在认清使命、强化担当上取得实效，深刻领会党中央的战略考量，充分认清强军的光明前景，充分认清肩上沉甸甸的担子，只争朝夕，紧抓快干，确保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要在推动工作、建筑行动上取得实效，把党的十九大的战略部署转化为工作思路、工作举措和具体行动，强化落实意识，坚持问题导向，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做好各项工作，把国防和军队建设各项任务不折不扣落到实处。习近平指出，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决定了新一届中央军委组成人员，这是我们党从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政治安排。 新一届军委班子要牢记党和人民重托，牢记全军官兵期望，全力以赴做好军委工作。我军高级干部是强军事业的中坚力量，身上千军重担，身后千军万马，必须对党忠诚，听党指挥，必须善谋打仗，能打胜仗，必须锐意改革，勇于创新，必须科学统筹，科学管理，必须厉行法治，从严治军，必须作风过硬，做出表率，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为党工作，忠实履行好职责。 习近平强调，要按照军委部署要求，继续做好年底前军队各方面工作，确保高标准完成年度各项任务。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从严从紧加强军队党的建设，保持政治整训劲头和力度。要毫不松懈做好练兵备战工作，把各项工作抓得很深入很细致，坚定维护国家战略全局稳定。要加快推进我军建设发展十三五规划任务落实，确保各项建设任务顺利完成。要继续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按计划落实好各项改革任务。要狠抓全面从严治军，坚持严字当头，一严到底，把全面从严治军贯穿我军建设各领域全过程。要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筹划好明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深入思考我军建设发展重大战略问题，为明年工作开局做好准备。会议召开前，习近平亲切会见出席党的十九大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全体代表、特邀代表、列席人员，并同大家合影留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范长龙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常万全和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张生民以及赵克石、吴胜利、马晓天同志出席会议。解放军各战区、各军兵种、军委机关各部门、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和武警部队主要领导参加会议。 央广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应约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普京对中共十九大胜利闭幕和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表示热烈祝贺。普京表示，中共十九大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分重要。大会成果充分体现了广大中国人民对您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支持。您在中国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我衷心祝愿习主席带领中共这一世界最大政党持续取得新的成就。俄中关系是当代世界大国和睦共处的典范，我愿同习主席保持紧密联系，推进两国各领域合作，并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密切沟通协调。习近平感谢普京来电祝贺。习近平指出，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九大制定了中国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总体方针和行动纲领，反映着全党8900万党员的高度共识，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带领中国人民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迈进，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和使命。习近平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俄罗斯是中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深化中俄关系的决心不会改变。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把两国关系发展得更好，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造福中俄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 央广消息， 一些国家和政党领导人、友好人士近日致电或致函，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贺电中表示，选举的结果充分表明您拥有很高政治威望，所推行的加快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提升国际地位的政策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拥护。我愿同您继续共同努力，推动俄中全方位合作，为解决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开展建设性协作。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贺电中说，我仅对您再次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表示衷心祝贺。面对严峻的全球性挑战，我们必须继续开展建设性的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我希望同您一道继续发展两国紧密友好的合作关系。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贺函中说，衷心祝贺您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祝您在领导全世界最大政党的事业中取得更大成就，祝全体中共党员团结一心，祝中国祥和昌盛。韩国总统文在寅在贺电中表示，祝愿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早日实现中国梦，并为东北亚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共同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埃及总统塞西在贺电中说，中国共产党将您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思想写入党章，这充分体现了全体中国人民对您的高度钦佩和高度信任，这源自您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您为造福中国人民、实现友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富强稳定所付出的不懈努力。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主席总统马杜罗在贺函中说，我们见证了您为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外交、军事发展所做的巨大贡献。未来五年，您将继续领导中国共产党，这预示着中共将赢得新的辉煌胜利。发来贺电或者贺函的还有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主席总统纽西、阿富汗民族联盟主席、政府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比拉瓦尔、柬埔寨奉新比克党主席诺罗敦拉纳列、南非非国大总书记曼塔谢、菲律宾前参议员马克思二世、伊朗伊斯兰联合党总书记哈比比、伊拉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黎巴嫩社会进步党主席琼布拉特、挪威工党主席斯特勒、德国社民党前主席艾伯特基金会会长贝克、智利争取民主党主席纳瓦雷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澳大利亚前总理、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院长陆克文。 现在全文播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的感谢信。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之际，大会收到你们热情洋溢的贺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仅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问候。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深刻审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道， 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制定了适应时代要求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作出战略部署，进一步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大会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开得十分成功，是一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旗帜、团结奋进的大会。这次大会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统一战线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法宝。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团结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中共济并肩奋斗，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战略方针。在新时代，我们将更加重视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坚定不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定不移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坚定不移支持各民主党派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把多党合作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进一步发挥好工商联的职能作用，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宏伟目标，最广泛的凝聚共识、凝聚人心、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同心奋斗，砥砺前进，共同谱写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新篇章，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央广消息，昨天受中共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向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通报中共十九大精神。孙春兰指出，中共十九大在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所做的报告擘画宏伟蓝图，回应人民关切，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总纲领、总设计、总方略。十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习近平同志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充分体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孙春兰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等统一战线成员围绕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探索创新服务大局的工作思路和重点，围绕推动创新创业、发展实体经济、助力脱贫攻坚、促进社会和谐献计出力。 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领航新时代的坚强领导集体，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文章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的事业继往开来和国家长治久兴，统筹谋划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酝酿提名工作，采取一系列新方式、新举措，体现选人用人新机制、新导向，展示党的新作风、新形象，使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产生成为坚持党的领导和充分发扬民主相结合、凝聚全党智慧的过程，成为严格按党章、按制度、按程序办事的过程，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机制不断改进完善的过程。 文章详细介绍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酝酿、推荐、考察、选举产生的过程和重大创新，指出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是一个体现全党意志、凝聚全党共识、反映人民期待、值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充分信赖的领导集体。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必将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驶向光辉的彼岸。 新华社消息，中央军委昨天在京召开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工作部署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一中全会在我们党、国家和军队历史上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是人民军队坚决听党指挥、维护核心最实际的体现，是用党的意志主张灌注部队、凝聚焕发强国强军磅礴力量的时代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要按照党中央习主席的部署要求，迅速兴起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潮，努力走在前列，在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上取得实效，在认清使命、强化担当上取得实效，在推动工作、建筑行动上取得实效。 十九大新闻发言人妥震昨天在大会新闻中心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邀请有关方面负责人解读十九大报告，并回答了记者的问题。央广记者张绵绵、刘慧民报道。 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大政治论断是报告的一大亮点，贯穿报告全篇。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荣说，新时代是从党的十八大开启，十九大确立了新时代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描绘了新时代的宏伟蓝图。 党的十九大从原来讲的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从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到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反映了我国社会的发展的巨大进步，反映了发展的阶段性要求，也反映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点要求。经济建设仍然是中心工作，但在新时代啊，更要注重抓全面发展。 新时代，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解释说，并不是十九大以后我们不追求高速增长了，实际上十八大以来经济增速目标就在不断调减，这与总书记做出的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一脉相承。 很多行业现在产能不是少，而是过剩了，所以我们要去产能的，但是我们问题在于质量还不够高，推动高质量发展也是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过去五年，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8.9万件，处理党员干部25.6万人。十九大报告进一步要求，纪委与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既执纪又执法。中央纪委副书记肖培明确，这绝不意味着纪委和监委权力的扩大，而是纪委和监委的责任大了，担当要更大。 实践、历史都充分地证明，反腐败九龙治水不行。这次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根本就是要加强党对反腐败斗争的统一领导，把党之纪与国家执法有机地贯通起来，把过去分散的行政监察、预防腐败以及人民检察机关的反贪反毒力量整合起来，攥成拳头。 新华社昨天播发竖屏，见证盛会，记录辉煌，党的十九大新闻宣传报道亮点扫描。文章指出，党的十九大是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国内外媒体高度关注，3000多名中外记者前来采访报道。为了这个万众瞩目的伟大时刻，中央主要媒体以最强阵容、最优策划、最精干的采编队伍、最充分的技术保障做好十九大报道，通过现场直播、现场连线、现场解读、图文滚动播出等方式，对盛会实况进行了全渠道覆盖、全景式展现。通过广大媒体精心采制的新闻盛宴， 人们不仅更好地观胜会学报告，还真切地看到了各地群众自发祝贺十九大胜利召开的精神风貌，看到了简朴务实汇丰中展现的党风新气象，看到了更加开放自信、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形象，充分认识到十九大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的重大意义。见证盛会，记录辉煌，广大新闻工作者以十九大报告为引领，全面准确宣传报告提出的新论断、新特点、新目标、新要求，客观公正反映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隆重热烈、亮点频现、创意纷呈的新闻报道，勾勒出中国共产党的时代风貌，展示了中国开放自信的姿态，激扬起当代中华儿女砥砺奋进的磅礴力量。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家发改委、住建部近日联合发出通知，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商品房销售价格行为联合检查，检查时间从今年10月30号到11月30号。央广记者刘飞报道。 根据通知，此次检查的对象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房地产中介机构，将重点查处销售商品房未明码标价或未在交易场所醒目位置明码标价，未按规定实行一套一标，标示信息不全，没有按照规定内容明码标价，未标明房源销售状态，以销售房源所标示价格不是实际成交价，通过虚假价格承诺、虚假价格促销等手段诱骗消费者进行交易，以捆绑或者附加条件等限定方式强制提供商品或服务并捆绑收费等9项重点查处行为。中国房地产评估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柴强表示，此次联合检查主要是为了规范房地产销售和中介行为， 针对性还是比较强的，这些问题都是比较突出的，像哄抬的房价呀、捆绑的消费呀、有些不明码标价呀，或者说不实的价格来诱骗消费者啊、诱导消费者啊等等，这些经过整治了之后也能达到规范的目的，所以以后啊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呢、还有市场秩序都奠定一个基础。 此次专项检查提出将公开曝光典型案例，要把违法行为纳入诚信不良信用记录，实施联合惩戒。 欧洲中央银行理事会26号宣布维持欧元区现行的零利率政策不变，但将延长每月的购债计划，同时缩减购债规模。分析人士认为，此举表明欧央行审慎开启了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序幕。 日本神户制钢所26号承认，下属子公司神户制钢铜管公司一款铜管产品被吊销日本工业标准 GAS 认证。神钢当天还承认，公司通过业务部门自检等又发现了4桩不正当行为。 印度尼西亚媒体26号报道，印尼首都雅加达西郊唐格朗市一座烟花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47人死亡、46人受伤。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王一鹏、魏东，主播于芳、钟成。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速度，我们一直在追赶；视角，我们一直在切换。高起跳，深探底。立体快新闻，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